香飘飘，装点夺目的衣裳，为了片刻会发出不平常，独自栖息的地方，香飘飘，香飘飘，我盼望闻到温馨自在的清香。成长，香飘飘，我盼望空气中弥漫香香的味道。I am strong， 浓郁的想象为你而闪亮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世界都知道，香飘飘，我盼望闻到温馨自在的清香。See my songs， 香灿的绽放，肆意的成长。香飘飘，我盼望空气中弥漫香香的味道。闪亮 年底，唐磊将自己的作品《丁香花》放到了网络上。2003年10月，唐磊发现打开百度搜索榜，突然看到自己的歌上了榜，一直是前10位。这首上榜歌曲正是唐磊的成名作《丁香花》。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，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，多么忧郁的花，多愁善感的人啊，当花儿枯萎的时候，当画面定格的时候，多么娇嫩的花，却躲不过风吹雨打。飘啊摇啊的一生，多少美丽编织的梦啊，就这样匆匆你走了，留给我一生牵挂。那坟前开满鲜花，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，你看那、啊、满山遍野，你还觉得孤单吗？你听那、啊、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，这世间多少烦恼，从此不必再牵挂。

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